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这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开启时间轴，穿越回到往届的冬奥会当中，回顾找寻那些精彩的瞬间和有趣的故事。那在回顾过往的同时，我们依然会带上耳朵再穿越回现在，听一听曾经举办过冬奥会的那些地方现在是什么样的。您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就一块儿穿越回到1960年的美国斯阔谷。斯阔谷位于美国西部，是内华达山脉间的一块盆地。现在斯阔谷呢是闻名遐迩的滑雪和度假胜地，但是在60多年以前，这儿只是一个人烟稀少、设备落后的小地方。当年来自纽约的律师亚历山大·加兴是一位非常狂热的滑雪爱好者，他在斯阔谷买下了将近600亩的土地，希望把那儿打造成滑雪圣地。随后他抓住了申办1960年冬奥会的机会，当时斯阔谷的对手是瑞士的圣莫里茨和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和这些地方相比，斯阔谷其实一点优势都没有，但是亚历山大·加兴的执着和在纯洁的环境当中保持奥林匹克理想的承诺打动了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最终斯阔谷以2票的优势获得了第8届冬奥会的主办权。别看斯阔谷是个小地方，但是这届冬奥会可是开创了几项先河，比如说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专门的运动员村，不断攀升的建设成本使得组委会不得不精打细算，由于只有9支队伍能够保证参加那一年的冬奥会雪车比赛，所以斯阔谷组委会认为不值得花大价钱去修建雪车赛道，就这样取消了那届的雪车比赛。还有大名鼎鼎的沃尔特·迪士尼担任了那届冬奥会开闭幕式的总导演，他的创意给那届冬奥会的开幕式增添了一些童话色彩。哦，对了，还有一项创举，从斯阔谷冬奥会开始，奥林匹克会歌就被用在了每届奥运会开幕式的奥林匹克会旗升旗仪式上。在电视转播方面，斯阔谷也开创了先河，本届冬奥会组委会呢则以$50,000的价格将电视转播权卖给了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高山滑雪回转比赛当中，由于裁判无法确认一名运动员是否错过了旗门，于是他们询问负责转播的工作人员是否有比赛的录像带，这倒也启发了电视台在转播过程当中提供现场慢动作回放。1960年的2月27号举行的美国和苏联队的冰球比赛备受关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特意拿出了2个小时去直播这场比赛，还配备了实时解说。这场直播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带来了什么样的收益，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斯阔谷冬奥会开始，出售电视转播权日益成为冬奥会的重要收入来源。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冬奥加速度，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 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